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80集，误打误撞。阴侯和天尊扒着门想听得更清楚些。说来也巧，展昭刚才还准备去换水的，因此门没上锁就随手关了。阴侯和天尊一用力，哗啦一声门一开，二老摔了进去。趴在屋子中央的羊毛毯子上打盹的小五抬眼看了看，睡在小五肚皮上的三只小猫也抬头看了看，都歪过头好奇地打量着摔进来的阴侯和天尊。展昭和白玉堂也看见两人了，不解。 外公，你们干嘛？ 偷听啊。 哎呀，我们就是问问你们睡了没有，这晚上冷啊，记得盖被子。 说完，阴侯和天尊赶紧往外跑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无奈望天，阴侯和天尊一溜烟跑了，不过忘了关门了。外边风雨交加，两扇门晃晃悠悠，小五一脸嫌弃地看了看大门，又回头看展昭和白玉堂，那意思去关门呀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裹住被子，一根手指戳戳白玉堂， 你去石头剪子布。 好啊。 最后展昭出了石头，白玉堂出了布。展昭扁扁嘴，他每次都输，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爬起来跑去关门。他刚走到门口，抓着两边门要关上，就听到一声奇怪的响声，咻一声，似乎是什么响箭飞上天空。展昭扬起脸往远天看，就见在开封城的城郊半空中，一个带点绿光的光斑飞上了半空，之后炸开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光球，一声响后炸开。展昭皱眉，摸了摸下巴， 这谁家的求救信号啊？ 院门口，紫影探头进来。 谁家的？ 我不认识，不是军营的， 没见过这种绿光的。 这时白玉堂也走了过来，他抬头看了看天边绿色的光斑，微微皱眉出神。江湖人基本很少扔响箭，军营用的比较多，江湖人要到用响箭的话，基本就是走投无路了，求援的。 要不然去看一看，别出什么乱子。 那个方向好像是董家庄啊。 该不会是董霄在求救吧？ 这个光圈像一个环状的玉佩，还是绿色的。我好像是在董家庄看到过类似形态的标旗。 展昭一挑眉，穿了衣服拿了剑，白玉堂也穿好了外衣，两人没打伞窜入雨中，往那个方向就去了。刚出开封城，看到一小队轻骑往这边跑，都是穿着防雨蓑衣的皇城军兵马。带队的是欧阳少征的一个部下，叫雷一天。展昭知道今天他负责巡城，和白玉堂一起跟了上去。 雷都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 刚才有人回报说西郊火光冲天，好像是董家庄着了大火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跃上墙头，飞快往董家庄的方向跑去。果然到了郊外，就看到远处董家庄所在的山头火光冲天，隔了那么老远都听到了山庄众人的哭喊声。展昭和白玉堂赶紧飞奔过去，门口好多人都在救火，貌似山庄里的人都跑出来了，有不少受伤的，却不见董霄。白玉堂一眼看到了董家庄的管家，一把拉住他。 怎么回事？ 五爷，我们家庄主好像在困在里面没出来。 他话没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跃进了火场。董家庄山庄里边地势复杂，董霄为了防盗制造了不少的死胡同，里头就像个迷宫似的。此时树木房舍都烧着了，浓烟滚滚， 最奇怪的是，这雨如此之大，火势却不见小。 这火怎么不怕水啊？ 展昭一脸疑惑，白玉堂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了解。不过幸亏白玉堂记性极好，他曾进过董家庄几次，对地形比较了解，一把抓住展昭的胳膊。 董霄的房间在西边， 咱们俩分头吧。 展昭说完，白玉堂已经拽着他跑了，回了他一句： 休想，就你这路痴，万一困在火场里怎么办？ 路痴什么呢？好伤自尊啊。 两人到了西边，发现火势更大，眼前烟雾弥漫，呛的人都透不过气来。两人四下寻找，就发现董霄的房间窗户开着。展昭虽然路痴，不过眼睛可尖，一眼看到了窗台后边似乎趴着个人，就对白玉堂一指： 那边。 两人跃到窗边，就看到董霄胸前一片鲜红，趴在窗台边不省人事，似乎是受了伤，被一根横梁压住了腿，只勉强攀着窗台。地下有放响箭的竹筒，看来是他之前奋力求救的最后一搏了。白玉堂伸手侧他的颈部，展昭叫他： 董霄。白。 这时董霄忽然动了动，抬起头看到了两人，脸上出现了一阵惊喜。白玉堂示意他别动也别说话，展昭跃进房间，一脚踹飞了压住他腿的一根木梁，随后两人拽着董霄飞出了房间。就在三人离开窗台的同时，轰隆一声，整座书房都坍塌了，火迅速吞噬了整片废墟。展昭点了董霄的穴道给他止血， 心口一剑，他很危险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和展昭先带着董霄离开了山庄。此时山庄外面已经来了很多人，王朝、马汉等也带着开封府的人马过来了。众人改用沙土救火，公孙正在给烧伤的人擦药治疗，赵普给他打着伞。 公孙。 展昭和白玉堂赶紧召唤公孙，公孙过来看了看董霄，松了口气。 他也算命大，赶紧抬帐篷里去，要立刻救。 欧阳少征带着几个赵家军快手快脚已经搭起了好大一个帐篷，重伤员都进了帐篷里避雨。董霄也被抬了进去，公孙开始医治他，白玉堂和展昭跟了进去，此时两人也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展昭接了紫影递过来的帕子，边擦边问管家： 究竟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啊，庄主下午回来之后就闷闷不乐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望天，倒也是，绝交了可不得闷闷不乐吗？ 刚才下了大雨，他站在院子里面看着天，不知道被他看到了什么，突然疯了一样大叫：什么来了？终于来了。 什么来了？ 之后庄主就开始让我们收拾细软，各自逃亡。我们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，他就说什么大祸临头了，随后收了东西就要逃命。可是外头风大雨大的，我去准备马车的时候，庄子突然就开始着火了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低声问了白玉堂一句： 董霄该不会是看见火龙了吧？ 白玉堂也是一挑眉，回头看了看正躺在床上满身裹满了绷带逃过一劫的董霄。 难道说那些杀手误把我们刚才制造出来的火龙当成了真的信号？ 那不是我们害了他？ 不见得，下手显得很仓促，大概是信号提前了，搞了一个措手不及，如果被他们充分准备再下手，董霄说不定就必死无疑了。 赵普背着手走进来，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，倒也是，这次说不定是错有错招，误打误撞不止解开了火龙火凤之谜，还救了董霄一条命，等他醒过来说不定能问出更有用的线索来。 开封府的众人和赵家军的几百士兵用了好几车的泥沙，再加上林业火的吴峰长帮忙，终于是将这一场邪火给扑灭了。由于抢救及时，府内无人丧命，就董霄受了重伤，还有不少人轻伤，但是在公孙的救治下都保住了性命。另外，董家庄是烧得差不多了，但是董霄的宝贝和金银财物抢救出来了不少。董霄家底丰厚，再造一座应该不是问题，已经将损失降到了最低。众人弄了一身的焦黑，都赶回家洗澡。董霄还在昏睡，公孙说他明日才能醒。包大人就命人将他抬回开封府，一切等明早再说。众人抓紧时间休息，毕竟天都快亮了，明早就在眼前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屋子里，陈心和月牙两个已经乖巧地准备了两桶的热水，知道这两人救火回来一身雨又一身灰，铁定要泡热水澡，水桶里还放了好多姜片和甘草给二人驱寒。两人先端起桌上两碗姜汤喝了下去，然后洗澡。洗澡的问题嘛，就有点那什么，陈心和月牙俩丫头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将两个水桶放在了一起。展昭瞧了瞧水桶，又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瞧了瞧展昭，又瞧了瞧水桶。 要不然你先， 要不然你先， 要不然一起。 一起也无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玉堂，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。 怎么？ 他让我骑啊，对多多也很友善。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，至于多多，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。 云帆总，一起出去跑跑。你话真少，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 话多出场多呀。 我们不是主角，还不是人。 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，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。 或许吧。 嘿嘿，各位看官，我是早多多，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？那就订阅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